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黑天下打冷在马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下方二维码在那儿。 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啊。今天的嘉宾了不得，这是我们节目很少会来的动作演员， 是不是 啊？首先介绍的是国外实力派动作硬汉演员龙生。龙生你好。 大家好。 哎，龙生这个形象就能看出来啊，一看就是走动作画的，是不是 跟我戏路撞了是吗？龙生来之前我们节目组我阳刚担当嘛， 对对对对对，跟你戏路现在冲突比较强烈， 今天我退位了。 对啊，我和玉浩都是适合老太太那会儿、啊、 对，演太后的嘛，都是。 哎，对，也可以演太监。今天龙生啊，一会儿呢我们得机会呢也 让他演个皇上吧。 啊， 今天有皇上吗？ 今天没皇上 啊，今天没皇上。 但是今天有武林高手啊。 啊，下次演皇上。 下次演皇上。 下次演皇上。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国外新锐小将邢木子。木子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哎，欢迎小可爱。 木子已经两次来我们节目了啊。 是的。 上次也是跟我们一起来围读的剧本。哎，今天呢我们唯独剧本是武林外传。 哎嘿， 其实武林外传是一个没有什么， 然后你唱你的我这 BGM 嘛，然后 武林外传呢是一个没有什么动作戏的，看起来好像动作名字的一个电视剧。 谁说没有动作戏 啊就是什么点穴手 啊。对呀、啊、葵花点穴手那当然是了，然后包括那个什么 排山倒海 啊，恭喜发财四大长老会的那些， 保护我七舅老爷是不是？ 对对对，那都算嘛。然后还惊涛骇浪掌啊什么的，郭蔷薇郭芙蓉他们姐俩， 还有郭巨侠摁筷子是吧？ 对不对？ 这算动作戏？ 算吗？ 龙生都不好意思说， 可以的。 好，你说算就算。 对对， 我觉得你俩戏路还不是特别冲突。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啊。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动作戏的演员呢，很少来我们节目。今天也可以问问龙生，就是很多就是在片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后期呈现的，就是动作戏已经拍好了，剪辑完成了，最后制作出来的成品。在片场动作戏的演员拍戏和我们这个以文戏为主的演员拍戏有哪些不同？感受怎样？可以聊一聊。而且龙生当过好久的特种兵， 又来一特种兵。上回石东东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震惊了。 哪天把他们凑一起？我觉得石东东跟龙生一比，特别不像特种兵。 怎么着？这是要文斗还要武斗啊？ 还不要武斗。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网剧网大。首先介绍第一部是、 哎、第一部叫做《小武》，单关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5468万啊。《小武当官》这部剧呢，可以说是一帮欢乐喜剧人搞出来的东北版《让子弹飞》。虽然没有传统家庭情感剧的婆媳战争、翁婿斗法，但是却把假夫妻、假妇女、干爹干儿子这些之间的情感真切地表达出来。虽然没有血缘啊，但是也是情真意切，给平时看惯了各种对撕互怼的情节的观众送上了一盘粗粮。粗粮助消化通便啊，这个解忧去腻返璞归真。当然了，这个最新一集的剧情啊，田大红告诉小武啊，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田大红和刘惠帝啊，一直给王小武灌酒。王小武说自己不想过江行进的那种生活。田大红说起以前刚结婚的时候自己没吃够糖，今天吃够了。王小武喝醉了，田大红啊、刘惠帝和王小武留在屋子里，自己出了屋啊，坐在院子里伤心。而就在此时， 一群蒙面人翻进了王小武的院子。田大红一个人搁房里喝酒啊，刘惠帝对着喝醉的王小武说，以前嫁给江新进的时候，田大红说要去保护小武，在刘惠帝门口坐着睡着了 啊。 这蒙面黑衣人呢， 就是啊，他就睡着了， 没讲是吗？ 黑衣人去哪儿了？下集 那看一下就知道了， 看一下。 对对对，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花儿与远方》。这部网剧其实我真是挺喜欢的啊，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啊，山东女兵到新疆兵团和兵团战士一起来垦荒建设我们新疆地区的这么一个故事。在195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山东招女兵，那副区长郝玉兰为了征兵工作的顺利进行，被迫搁置了自己的婚事，带头报名参军，带领着二曼、赵凤、胡彩娥等一批我们的山东女性来到新疆。在屯垦的生活中，这些山东妇女与我们的兵团战士们纷纷的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建立了家庭。冬去春来，在他们的辛勤开垦之下，戈壁滩在一天天的发生变化，几对夫妻呢也各自经历了悲欢离合。那这群可爱而可敬的山东大嫂和他们的男人们一起扎根边疆，艰苦奋斗，终于改变了一代而终的屯垦历史 啊。这就是花儿与远方啊。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网剧叫做甲凤虚凰二，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60万。苏玉和叶青哥被迫分离之后，以假死之际拔除了他身边的暗桩，一对爱侣得以喜重逢，解开误会。谢青韵无奈退出三角关系，意外和小师妹贺连九重逢。啊，这个穆大央壮烈牺牲，叶青哥深受刺激，决心彻查军饷案。然而这个时候，谢子兰却突然得知叶青哥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以死给了他最后的守护。正当叶青哥和苏玉两情相悦的时候，北楚太后杨公叔出使大宣。啊，当这个电将苏玉身世大白于天下，而叶青哥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深深误会了苏玉。皇帝打算置叶青哥于死地，挑明谢青韵才是真正的皇子。谢青韵解围，谎称他已怀有龙嗣。为保孩儿，叶青哥和苏玉再度反目，劳燕分飞。 甲凤虚凰二啊，好，再来推荐一下网大。首先推荐的第一部啊，这一听名字大家可能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内容，《倩湖传》啊，其实是以我们以前的这个小倩为蓝本啊，这么一个 IP 啊，它主要讲述兰若寺妖气弥漫，想到兰若寺了吧？那被狐妖附身的聂小倩，迫于这个姥姥的淫威，常在此处来诱害过路行人。那心地善良的小倩呢，整天很郁闷，偏偏呢又许给了狂妄的这个黑山老妖，是有苦难言。宁采臣出现了。解开他的胸中郁结，二人陷入了一场凄美绝恋当中。这时候嫉恶如仇的捉妖师燕赤霞颤儿进来了，哎，痴男怨女该何去何从？那法术高强是妖魔为敌的捉妖师燕赤霞被弥散的妖气所吸引，不仅施法斗群妖，更是成为了聂小倩与宁采臣轻视爱情的见证人。让我们拭目以待，看倩女化狐妖斗法兰若寺。 哎， 其实《燕赤霞》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是当年吴马老师演的那个燕赤霞 啊，那一版本的燕赤霞 啊，当时张国荣演的宁采臣，王祖贤演的这个小倩，后来这一版樊少皇演的燕赤霞也不错 啊， 这个古天乐演的嘛，还有那个就是。谁来着？ 谁来着？我只记得就是在那个结那个阵的时候，有一个小法术师法师啊，在那儿有个背台词，真的就是我的天，像背课文一样背台词。 背台词，有个小法师就是女性的话的那个 啊，对对对，然后拿着一把剑一直在背台词，真的是一字一段啊，距离主要讲述了兰若寺骨气弥漫。被狐妖附身的聂小，我的天，那一段 就是急急如律令， 哇，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临兵斗者阵列在前， 而且他那一段台词还特别长， 是吧？ 能给他能打断的那样的独白，我觉得哇， 背下来就不易了。要什么自行车？好， 浪费时间啊。第二部叫做《时空妖姬》，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40万。《时空妖姬》呢是以轻松搞笑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带有奇幻色彩的古装轻喜剧故事。女主角潘潘啊，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小网红啊，平时除了搞搞直播，就是在剧组跑跑龙套。某一天拍戏间隙啊，他意外捡了一罗盘，在失手转动罗盘之后，这潘潘意外穿越到了宋代，并且被时空警长吉兰认为是时空大盗。在和警长一番周旋当中，潘潘竟然意外杀死了历史上一个关键人物。 潘金莲。哦，哎呀，这个吉兰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修正历史，便威胁潘潘要假扮潘金莲，让历史按原貌发展下去。无奈之下，潘潘只得妥协。大郎，来把这碗药喝了。 想到了就是某人穿越回古代之后，睁眼之后发现一美女拿着一碗药，是吧？ 对对， 来，大郎把这 碗药喝了，好可怕。 好，赶紧下一步吧，撑不下去了啊！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火影女友》啊，这又跟这个漫画可能是这个名字还是去来啊、沾一沾啊。这个讲述了3年前一起犯罪事件啊，改写了在场三个人的命运。年轻警察的耿浩因为现场救援及时受到嘉奖，是平步青云；而刑警队队长这个郭子豪呢，却因为现场的误判引起了火灾，痛失爱子的同时呢，受到了降级的处分，从此一蹶不振。现场的人证沈书乐因为接受不了自己失手害死爱女的事实，是精神分裂。3年后再次发生的犯罪事件，三个人的命运轨迹又交织在了一起。其实是一个犯罪推理题材的电影啊，逻辑呢是比较严密的，节目节奏还是比较紧凑。那这个叙事风格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是推当时在设计的和前期筹备过程中呢，想走一个非常冷静的这么一个犯罪推理题材的一个叙事风格。那影片呢，主要是突出这个人物的心理。那各位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火影女友》，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14万。 哎，今天的几部网剧和网大都给大家悉数介绍完毕了，感兴趣的朋友在闲暇时间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 好，下半时段呢，我们唯独的剧本呢是《武林外传》，我们好久没碰这个了吧？ 挡一挡，挡一挡，挡一挡，挡一挡 啊！真的好久没碰《武林外传》了，因为《武林外传》一般人数众多，但是今天呢，我们这几段捏合在一起，你会发现呢，每一段不需要太多的人来完成，是讲述了就是在第四集啊下半段，白展堂开始赌博了啊，于是大家赌博，引出了李大嘴他妈断指轩辕。 对啊，这出来真的是现场给他进行了一番教学 啊，这个把人都输了，衣服也输了，知道为什么刚才赢你衣裳吗？一会儿你这个手切了之后治的时候方便。 太狠了，老江湖。 老江湖。那好，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围读《武林外传》。 星坠落屋顶，月了无踪迹，难忘你离去的背影，虔诚的父伤离，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天天打冷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Hello，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哈，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还可以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的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酒吧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在这里呢，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国外实力派动作硬汉演员龙生。龙生你好。 大家好。 欢迎龙生， 声音也特别像动作片演员 啊。大家好，是不是前面跟咱俩那段自我介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说戏路跟你还是有区别的嘛， 是吧？ 是吧？是吧？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国外新锐小将邢木子。木子你好。 大家好， 欢迎小可爱。 所以说咱们下半段这个《武林外传》啊，虽然没有什么动作戏，挂了一个武林名啊，但是还得把这里面的相对的高手留给龙生，我觉得 啊，那就直接演大嘴娘了是吗？ 啊，不是，不是，轩辕老先生，不是他走的是文戏的路子，他是靠技术 啊，是这么高手的 啊，他是这种高手，我觉得这个战堂还是很适合的，是吧？ 哎，行，少帅 啊！ 好，我们先听一下原声，我们从中呢截取了两段，一个就是这个，就主要是李大嘴这个。那个地瓜干啊，都被白展堂给迎走了。这一段 对， 包括这个老娘找上来了，带着邢捕头把他们俩铐走。这一段我们听一下原声啊，感受一下，找找感觉。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围堵这几段。 展堂，你是不是又开始赌钱了？ 啥叫又啊？我啥时候赌过钱呢？再说了，老邢天天跟这转悠，谁敢赌啊？ 那老邢要是不转悠，你就干了。 小赌怡情，大赌才伤身呢。咱玩的又不大。人生在世就图一乐呗， 好好乐吧，迟早有你苦的时候，赶紧帮忙收拾。 嗯，好。走。手里拿啥呀？ 地瓜根，往娘亲手晒的。 搁啥？ 哎，你尝尝，味道咋样？ 再给我两根。 别，一共没几根，你吃了别人不吃了。 大哥，坐着。来一局， 你来局啥呀？赌能犯法你不知道啊？ 说啥呢？咱又不赌钱，怕啥呢？没事。 不，我答应过我娘，打死也不能赌。 站！ 你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我坐着。你就一辈子当你娘的乖乖儿吧。 儿啊，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免得让人把心给偷了。 行， 不就赌吗？我非非要赌。 是条汉子，咱玩的不大，一局两根地瓜根。 那你要输了拿啥赔啊？ 小郭得给我洗半年的衣裳，十根地瓜根换一次洗衣裳，怎么样？ 就这么定了。 地瓜干吃不着了， 再 喝吧。 我的小蛮腰。 妹儿啊，来吃两根地瓜干。 哪弄来的？ 我赢的。 哎，诸位啊，大嘴又输给我了。 这可是大嘴他娘亲手晒的哟。来来来，给大家发发，别抠门了。 发什么发？缺德吧你，就鄙视你。大嘴人呢？ 回家拿东西去了。没看今儿菜都我炒的吗？收给我200多根地瓜盖，3斤无花果和5斤柴鸡蛋。来吃着啊，给我分。 娘您慢点啊。 哎呦，老太太，今儿怎么有空过来？ 我儿子是跟你赌的。 是我，慢点。我地瓜盖、无花果、柴鸡蛋呢？ 在门外头呢，等着啊。进来吧。 来，拿下来。 抓我可以，先给我个罪名。 《大明律》第7卷第29条规定，聚众赌博，轻的杖责，重的砍手。 我们又没有赌钱， 可你们赌东西了。老太太，哎，你那东西全价多少？ 至少50文。 听见吗？至少 才50文啊？ 不是，绝对不止啊！就光那些地瓜干卖到市面上，那都得500文呢。 你咋不说500两银子呢？ 加上无花果还有那个柴鸡蛋，差不多是这个数。 不用 白展堂。屁股都给挨板了吧啊！给你的交情说再见，走！ 老板，你别 走！行， 又不是我一个人赌的，你凭啥光打我？人家是污点证人，按律可以免去刑责。 用不着，我们放弃这个权利。 哎，娘， 带走带走，连大嘴一块石头，照死了打！ 大嘴啊，你娘说的， 你对不住了啊！走， 走， 打！ 就刚才这段啊，往里导音频的时候都没忍住，导完这段之后我就没停，我就把最后全看完了。 真的，就我们放弃这个权利，把大嘴一块带走。 非常经典啊！ 对， 咱们分角色啊，我们这一共其实就是4小段，它场景的转换的4小段。第一段呢，就是这个郭芙蓉来帮莫小贝把这糖人赢回去，没想到输了这个半年洗衣裳啊。木子来郭芙蓉吧。给龙生洗半年衣裳这事儿，就是没过一会儿他会输给别人的啊。那个这那还有这个小贝，就是这个王哥来唱一下。 哎，好的。 第二段呢是佟湘玉、白展堂、李大嘴儿。这段的佟湘玉还是由木子来吧，好不好？第二段佟湘玉啊，李大嘴我来串，白展堂咱就一龙生一路顺下来啊。第三段呢是白展堂、郭芙蓉、老太太、李大嘴、邢捕头。这时候木子咱们回到这个郭芙蓉的角色上，白展堂不变，老太太你来。 好的， 那这样邢捕头我串了吧，李大嘴邢捕头我来串。然后最后一段就是佟湘玉、老太太、白展堂、李大嘴，你还是来老太太 啊。 咱们这个 展堂还是展堂，哎，你还是大嘴，木子是湘玉， 我嘴还是那么大。 哎， 咱们3、2、1就准备开始，由郭芙蓉这个 都记清楚了， 记清楚了，没问题。 好的， 略显复杂啊，因为这好几段啊，你看人数比较重， 主要就是木子角色一直在变嘛，一会儿老太太，一会儿 湘 玉，一会儿芙蓉。 对对对对， 我是一会儿老太太，一会儿小孩。 对，来，好，准备好了吗？ 好啦， 来3、2、1，走！ 白善堂，把小贝的糖人还他。 晚了，已经进肚了。 白善堂，你连孩子的零食都骗，你丢不丢人？ 什么叫丢不丢人呢？愿赌服输。小丫头，学着帮人家出头了是吧？这是要讲实力的。 哼，没有这个金刚钻，我怎么会揽这个瓷器活？ 哎呦呦呦，这个意思是说你想来两把呀？输急了可不行，哭鼻子哟。 小郭姐姐 放心，别说他，连断指轩辕来了我都不出。 谁是断指轩辕呀？ 江湖上的一位前辈高人，赌术出神入化，可惜这辈子只输过一次，被人活活砍下了一根手指头，从此退出江湖了。 那他岂不是很倒霉？ 那有什么倒霉的呀，愿赌服输啊，人各有命。来，放马过来。 慢着，先说好规则。 规则很简单，就是比谁的点儿大，谁大谁就赢。 那小郭姐姐要是赢了你， 那就把你刚才输给我那串糖人还给你。 糖人不是被你吃了吗？ 那我再给他买一个呀。那要是你输了，你得帮我洗一个月的衣服。 你太黑了吧， 一串糖让你换我一个月苦力。 您不是号称连断指轩辕都不触吗？ 好，但你要是输了，你得帮我擦一个月的桌子。 没问题，选骰盅。 小郭看都不看，抄起了个骰盅，两人同时猛摇起来，之后同时扣住。 等等，你要现在想加码，还来得及。 好啊，加多少？ 加到三个月。 我跟你再加三个月， 那就是半年啊，小郭姐姐。 放心，知道我这叫什么吗？三花聚顶。 漂亮。实在是漂亮，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呀。 少废话，开你的钟吧。 那就别怪兄弟我不仁义了，武器朝元。 啊，我这三个骰子，你那怎么五个？ 不好意思，骰钟是你自己选的，愿赌服输，半年衣服还有这糖人，谢了。 哎，不带你这么玩赖的。喂， 哎，还我糖人儿、 第二天上午，桌椅板凳是七零八落，碗筷都没收。老白靠在门口提牙，佟湘玉下楼一看就急了。 振堂，你是不是又开始赌钱了？ 啥叫又啊？我啥时候赌过钱呢？哎，再说了，邢捕头天天在这晃悠，谁敢赌啊？ 那他要是不晃悠，你就干了呀？ 哎呀，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要只要别玩得太大就行，人生在世图的不就是个乐吗？ 好好好，你乐你乐，迟早有你苦的时候。 佟湘玉啊，愤愤的上了楼。这个时候李大嘴捧着个包过来了，被白展堂拽住。 站住，手上啥呀？ 地瓜根，我娘亲手晒的，来尝一根怎么样？ 嗯，再给我来两根。 不来了，一共就没几根，别人不吃了。 站住！ 啥呀？ 咱要不来一局？ 来啥呀？赌博犯法，你不知道啊？ 咱又不赌钱，怕啥呀？来来来，没事儿。 那还不行，我答应过我娘，打死也不能沾赌。 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儿吧你！哎，你就一辈子当你娘的乖乖儿吧啊！儿啊，千万别跟陌生人说话，别让人拐了去，也别跟那大姑娘说话，别让人把心给勾了去、啊 哎、够了够了，三赌是吧？我奉陪。 哎，是条汉子，咱也别赌得太大，一局两根。 那你要输了拿啥给我呀？ 小郭还帮我洗六个月的衣裳呢，十根地瓜根换一次洗衣裳。 那就这么定。 二人抓起骰盅猛摇起来，过了不一会儿，老白守着一桌子地瓜干正吃着。这个时候郭芙蓉洗完衣服进来了。 哎哎，来来妹儿啊，来吃两根地瓜干，千万别跟哥客气。 哎，你这哪儿弄来的？ 我赢的呀。哎，这可是大嘴他娘亲手晒的啊。来来来来来，给大家也发发，别抠门啊。 发什么发，缺德吧你，我鄙视你。大嘴人呢？ 回家拿东西去了。没看今儿菜都是我炒的吗？输给我200多根地瓜干，还有3斤无花果，5斤柴鸡蛋。 正说着，大嘴扶着他老娘进来了。 哟，老太太，怎么有空过来了？ 我儿是跟你赌的。 是我。我地瓜干呢，还有无花果和柴鸡蛋呢。 在门外头呢，等着啊，进来吧。 老白，对不住了啊。老邢一边说话、哎、一边给白展堂戴上铐子，不由分说拽出门去。 哎，老邢，你抓我可以，但你得先给我个罪名吧。 大明律第七卷第29条规定，聚众赌博，轻则杖责，重则砍手。 我们又没赌钱。 可是你们赌东西了。老太太，你那些东西总价多少？ 至少50万。 听着没有，这才50万啊，绝对不止。那光那些地瓜干，那卖到市面上就得500文。 娶你的吧，你咋不说是500两银子呢？ 那个加上无花果柴鸡蛋也就差不多是那数了。哈哈，老白，跟你的交通人说再见吧。走。 慢着，又不是我一个人赌的，凭啥光打我？ 人家是污点证人，按律可以免去刑责。 用不着，我们放弃这个权利，把李大嘴也带走。 文娘， 带走带走带走，照死里打，千万别留后手啊！ 你娘说的啊，坐着。当天晚上，老太太脸色铁青，迎门而坐，不发一语。 老太太，你千万别动气啊，为了点这么气坏了身子多不值当啊。再说他们赌的也不大，就是几块地瓜干嘛。老太太，这么晚了，要不先上去休息吧，来扶老太太上楼。 我哪儿也不去，你们先睡吧，我跟我儿有话说。 好吧，你们去休息，我陪老太太等着。老太太，你先喝口茶啊，我出去看一下。 这佟湘玉刚刚出去马上又回来了，白展堂和大嘴是捂着臀部一瘸一拐的进屋。 展堂， 我没事。那十三太保金钟罩咱练的就是屁股。 哎，娘啊娘啊。老太太劈头一个耳光，大嘴捂着脸躲到一边。哎呀，我都已经挨过打了。我 那是朝廷打的，这是为娘打的，你给我过来。 我再也不敢了。 过来，我以前跟你说过什么？说过什么？ 我打死也不能赌博。那跟那是老白逼着我赌的，老白是吧？ 啊，对，是我逼的。但咱这个说是赌，其实就是个玩儿。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吗？咱图的就是个乐。 那能不能让老身也跟着乐了呀？ 咋的？老太太也有兴趣啊。 嗨，我儿还欠着你那么多东西，总得有个交代吧。 娘， 别说了，你们一般玩什么呀？ 嘿嘿，叶子、牌九、麻将。 那就麻将好了。佟掌柜，能陪我们玩两局吗？ 对不起，俺们店里严禁赌博。 咱又不赌钱，玩吗？小赌怡情，大赌才伤身呢，陪老人家开开心比啥都重要啊！你说呢？啊？ 你还是这么不长记性。 这个倒数第二句的佟湘玉已经变成山东人了。俺们店里严禁赌博， 非常可爱。要不然说他是小可爱呢，是不是？ 看来老行了， 这个挺有意思啊。 哎、那如果有时间来第二趴的话，下次让那个木子来老行。 对啊， 女老行， 女老行。哎，这个是吧？来站堂，跟俺走一趟吧。 真是太棒了 啊！真是啊，我觉得这部剧啊，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我们以前也围读过几次，这段时间呢，没怎么碰这个本子， 百读不厌、 啊、确实百读不厌啊。就是里面呢，就是你看也没有什么大的场景，完全是靠本子，靠角色的一些事件的冲突和一些就是比较好玩的事儿，把各种以前武林小说、武侠小说中所有的名字都攒到一起哈、啊，乐乐呵呵的，挺开心， 对吧？而且你看他那台词啊，200斤地瓜干，3斤无花果，5斤柴鸡蛋，他、 啊、接地气呀、啊， 平淡无奇，但是念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充满喜感。 对，接地气啊，在这里还是你看他这个剧到最后就劝大家千万不要赌博， 对， 一定会陷进去的。后来这白展堂衣服也输了，一辈子也搭理了， 是的， 全一生的工钱也搭理了，最后人要他一只手吗？ 是的， 然后最后吓唬他就结了啊。其实你看这个戏让我们来让那个龙生来围堵的时候挺为难的，我老觉得他想动手，你们这 就要发暗气了是吗？没有， 这个施展不开呀、啊， 对不对？就是怎么来两局，这来两局感觉好像不是要开骰子，也要干大事儿要。 想问问龙生，其实刚才我们下半时段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其实我们接触比较少，就是动作演员。在拍动作戏的时候，就是你看你文戏也拍，武戏也拍，主要比较大的区别有哪些呢？自己感受。 文武戏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我觉得唯一的区别就是动作戏嘛，它在拍的过程里面它比文戏要可能要再复杂一些。因为它要求的是我们整个这个演员身体的一些肢体的控制，包括一些动作的一些表现啊，这些会更多一些。文戏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用语言来配合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在拍武戏的时候，实际上 我们没有太多的语言，我们只是用身体去表达我们当时那个情绪，不管你是愤怒还是各种情绪，都是用肢体来表达出来， 全靠动作来。 对， 其实这两年我们仔细看的动作片不是那么多，但是呢，你像这今年吴京的这个《战狼二》一下又掀起了这样一个高潮啊。我一开始不太清楚，今天在节目之前跟龙生聊的时候还说呢，以前我一直觉得动作演员会少一些，没有那么多，可能文戏的演员更多一些，因为动作片它毕竟不那么好拍，需要你很强的功底啊，身体素质啊等等的。那但是龙生说现在其实武行挺多的是吗？ 对， 但就您平常接触他非常多，还是因为你处于一个这样的动作戏演员的角色，所以你在接触的多呢？ 是因为可能动作戏拍的比较多吧，所以接触做武行的这种演员也比较多。 对，就对于很多演员来说，就拍动作戏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挑战，因为这个东西要求真的确实是比较高，所以 没有什么基本功很难的。 对，经常看到一些报道啊，说因为拍这个动作戏，因为 受伤的呀， 那淤青啊，哪影响文戏啊，说是声音发炎啊，整个身体状况都不协调。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一直在试图说能有一个动作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塑造一个能有动作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这是很多男演员女演员的一些梦想，甭管是正面的还是这个负面的形象，是杀手啊还是说正面的这样的角色。那问问木子啊，你刚才我们一直说的是个小可爱， 你想不想来？来， 对，你有没有 特别想， 是不是 让你龙哥哥带带你 就是如果说你想演动作戏的话，这角色你有没有一些偏好或者喜好，你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动作戏的角色？ 我希望是一个武林侠女 啊。侠女？ 对，就是有那个盖世武功的，完了之后可以行侠仗义救人的那种 啊， 东方不败。 其实我们最近在很多电影当中也经常能看到这样，就比方说一些黑帮也好还是大佬也好，边上会有那些女杀手 啊， 对吧？经常能看到女杀手啊，可能话不多，然后梳着一个高高的马尾，或者干脆头发就披着，然后穿着一身黑衣服，对不对？所有的脏事儿、坏事儿，这个脏活全都是这个女杀手来完成啊。话不多，虽然最后觉得死得比较惨，结局都比较惨。 女杀手没有什么好下场。 对吧？那个像那个《王牌特工》第一部的时候，《王牌特工学院》里那个脚上带着那个片刀一样的假肢的那个 刀锋啊， 一劈 刀锋战士那个， 把人劈成两半儿。然后再比方说，像那个之前林深拍的那个《卧底归来》里面那个老板的那个副手叫杨什么来着，由韩国演员来设定的那么一个角色，也是女杀手。 我老觉得你想演这样的， 是不是？ 是 不是那个侠女吧？你都知道，因为她有正面的光环在那儿辅佐着，你知道吧？但多少就会让人觉得你打得过他们，这应该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是 其实我明白了，你就是想看人挨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对啊， 对对。 那龙生拍戏的时候受过伤吗？ 受过很多伤， 受过很多伤。一般在片场，又就是像动作戏演员，他比如说两个人对手没动好受伤啊，还是这个就兵器受伤啊，还是等等自己的功夫有问题受伤啊，哪些比较多呢？ 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屏幕上面看啊，说很好看，这个人一条噼里啪就下来了，觉得特别好看，特过瘾。其实，在片场每一个镜头，它可能都是分开了拍的，因为你不可能每一个动作我都做的那么流畅。 对， 我这个左眼第一次拍戏的时候就被刀把下眼睑就打开了， 要 打了一个差不多2公分到3公分的一个口子，当时差一点就把眼睛打下了，幸亏我躲得快。 哎呀， 已经划到了，你想想，这离眼球得多近啊， 真的很危险。 然后我基本上两边肋骨都有断，我拍的最就是难忘的一次戏，是我连续拍了将近72个小时在拳台上面， 这样的体验。 然后我这边的肋骨的三根肋骨当时骨裂 啊，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岔气儿了，所以我拖着他又拍了将近8个小时。 哎呀， 回家躺了一个礼拜。他长好了以后我才知道他断了，因为他鼓起了一个包 啊， 然后我就说，哎呦，我这地方为什么起了一个包， 这插件为什么插出来了 我就赶紧去医院检查，然后医生看完以后说，你这个是胸骨断了、然后但是他现在已经长好了。我说我需要注意什么吗？人医生说，你这已经长好了，就什么都不用注意了。 大夫说， 你再走来。 大夫说，小伙子，那个别跟人随便打架动手啊，这文明，有事咱说话有事咱好好说，别动手啊。 能吵吵咱别动手 对对对对， 确实啊，动作片演员啊， 他在就是你可能看到在镜头上呈现最有可能就那么一两分钟， 对， 但是他 看到非常炫酷的套路，但其实拍摄过程当中远不是看到的那么简单， 对，而且真的很容易受伤、我们看到现在很著名的这些动作片演员哪一个不是一身伤、 全身上下哪块完好， 所以说 从成龙到吴京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龙生在努力往文戏方面转也是有原因的 这个还是因为自己喜欢文戏，对对对， 开玩笑， 戏路多种多样嘛， 啊，确实动作演员真的非常不容易，也希望以后呢二位常来，我们这个唯独剧本怎么能设计个环节让他这个动作能施展开， 那个什么跟台长说说咱换一大直播间行吗， 漂亮，可能还不能这么热闹 对对对，换申请一大直播间啊。 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唯独剧本武林外传，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 那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波湖点秋香，当然还要感谢天津 玉 扁 国健 生 物 科 技 有限 公 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好，我是郑雷， 我是王哥， 明天晚上6:45再见。 他向我走来，远处那个人